难演的剧本，别怪话说的太多了，我只是不要你不快乐。被爱应该是幸福的，去爱没有想象的愚蠢，想爱可以非常的单纯，因为爱全是余生。 中午十一点的崇文门，车水马龙，高楼耸立。据传，以前的崇文门外这一段护城河的桥下有一个海眼，而东北方向有一只造型古朴的铁龟，用来镇住海眼，保护北京城的平安。私家车99.9进入加速第六站。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绢纸保温板、紧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26-2113。长安 CX70T 家用大七座 SUV 豪情上市，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配备爱信 6AT 黄金动力组合，交易间抵3000，时间截止2月28日，详情请咨询北京长安 4S 店。 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 有这样的好事儿？哪儿啊？ 正美风呀，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详询400-600-2763。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忙碌高压的工作，漫长的归家路，拥挤的春运大潮，希望这些都不会阻挡你的归心似箭。在这个春节，让爱回家。 FM 999与北京豪金行汽车服务公司一起见证这个温暖新春。 大家好，我是小宋，我是北京豪金行的一名维修工，从大学毕业以后就开始在这上班。刚开始参加工作时候只会纸上谈兵，但实际动手能力真的很差劲儿。在工作中没少给同事帮倒忙，也给公司惹过不少麻烦，当时自己压力很大的，最想做的就是逃离北京，逃离这个行业。但是在同事多次的鼓励之下，我又找到了自信，多向老师傅请教，慢慢的我就融入这个大家庭，也从一名菜鸟变成了一名优秀的维修工。现如今呢，每当看到客户满意的微笑时，就会觉得很开心。即使自己满身的油水，但是当听到客人的一句小猴子辛苦了，就会觉得很幸福，很满足。今年一年都没回家了，特别想念家人。现在甚至觉得被父母唠叨唠叨也是挺不错的了。还是会时不时的想念家里的那帮哥们儿和兄弟们，怀念和他们一起打闹鸡吹牛的日子。不过这些马上就要实现了，因为我已经抢到过年的回家的火车票了，很快就能和家人们见面。 还有那帮哥们儿们，咱们不见不散啊！我呢也借助 FM999这个平台给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新年快乐，阖家幸福，工作顺利。 不要让遗憾陪伴你度过整个新春。FM999携手北京豪金行汽车服务公司，让爱回家，用温暖驱散冬日的严寒，用爱让幸福延续。 身未动，心已远。世界那么大，陪你慢慢听。听游天下。 大家好，熟悉的片花再次回到听游天下，我是孟阳。每天11点到12点老时间老地点，就在这个时间，就在这个频率，我在这里等着大家。欢迎大家通过新媒体的方式来收听听游天下，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 YouTuneRadio 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前一天的节目都是可以的。同时呢，也可以跟我随时来互动，微信公共平台搜索世界听我的。当然啦，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或者是也想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都欢迎你。今天的听游天下将去到古埃及，古埃及那不是数千年之前的事情吗？去探秘一下女人的秘密。古埃及数千年前的文明历史就像尼罗河一颗璀璨的明珠，它所发出的闪闪光芒吸引着世人和科学家的不懈追寻和探索。今天我们将来揭秘一下埃及艳后的秘密，那个看似奢华背后的故事。克利奥佩特拉出生于公元前69年，是亚历山大帝征服埃及后托勒密王朝册封的君主之一。他的父亲托勒密12世指定他的长子托勒密和他共同执政，统治埃及。公元前51年，克利奥佩特拉登上王位。他是亚历山大大帝手下的一名将领的后代，后人送给他一个绰号叫埃及艳后。多少电影、戏剧、小说、诗歌、绘画因他而生，他就是克利奥佩特拉。可是历史上的克利奥佩特拉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呢？她是为爱情献身的女英雄，裸胸垂死的贪欲女王，亦或是长相平平但是才华横溢的大学问家？传说中的埃及艳后是一位旷世的肉感妖妇，她曾经使强大的罗马帝国君王纷纷地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克利奥佩特拉在古埃及无疑是一位焦点人物，在后人的记述里，这位埃及绝世佳人凭借她的倾国倾城的姿色，不但暂时保全了一个王朝，而且使强大的罗马帝国君王纷纷地拜倒其下，心甘情愿地为其效劳卖命。但丁的《地狱》、莎士比亚的《凯撒大帝》等等，都将这位传奇女人描述为旷世的肉感妖妇，而萧伯纳也称她为一个任性而不专情的女性。在好莱坞巨片《埃及艳后》当中，克利奥佩特拉同样被描绘成用色相来引诱凯撒大帝，助其击溃亲生胞弟而出掌王位。凯撒遇刺后，他又迷倒了安东尼，可是安东尼的作为激起了罗马市民的愤怒。在与罗马人交战彻底败北之后，克利奥佩特拉眼见大势已去，不得已用毒蛇自杀，年仅38岁。历史上真正的埃及艳后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近期的一个雕塑揭开了她的神秘面纱。在德国柏林博物馆，尚有一尊据称是全世界保存最好最完整的埃及艳后的肖像。这座肖像所展示的埃及艳后并不美艳，看上去她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女人，头发只是简简单单地打了个卷，风格朴实，这样的装扮显然无法俘获罗马将领的爱情。他的鼻子应该属于鹰钩鼻，但他的嘴并不性感，也没有佩戴任何的珠宝，没有耳环，没有项链。 如果说保存在柏林博物馆的这尊雕像说服力尚且不够的话，伦敦大英博物馆最近举行的埃及艳后展览则彻底地揭开了这位传奇女人的面纱。这是首次同时展出11具克利奥佩特拉的雕像，而这批雕像过去一直被误认为是其他的王后。从这些雕像来看，女王不过是一个长相一般、脸上轮廓分明、看起来较为严厉的女人。她的个头矮小短粗，身高只有1米5，身材明显偏胖。她的衣着也相当的朴素，甚至脖子上有很明显的赘肉，牙齿长得没有什么美感。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埃及艳后吗？近期一位英国学者发现，埃及艳后掌握了5种语言，她的宫廷其实是知识分子聚会的地方。难道这就是那位让凯撒大帝和安东尼神魂颠倒的女人？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凯撒大帝和安东尼之所以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与克利奥佩特拉的姿色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是英国一位学者的最新发现。其实在中世纪阿拉伯学者眼中，埃及艳后并不是靠美色，而是凭借卓越的思想和学识征服人心的。克利奥佩特拉在阿拉伯世界是备受尊崇的大学问家，他对炼金术、哲学以至数学和城市规划无一不晓。他聪明、诙谐、迷人，而且具有惊人的毅力。克利奥佩特拉精通多种语言，他的第一语言是希腊语，但他也会说拉丁语、希伯来语、亚拉姆语以及埃及语。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埃及古物学者艾尔·艾利在一批以前从未发现过的中世纪阿拉伯文献中发现，克利奥佩特拉并不像希腊传记中描写的那样只是一个美艳妖娆、专爱供以男人的风流女子，她可能是一个富有才华的数学家、化学家和哲学家。克利奥佩特拉写过好几本关于科学的书，她的宫廷也绝非淫荡之所，而是知识分子聚会的地方。克利奥佩特拉经常和一些科学家们开会讨论科学难题，中世纪的阿拉伯学者也经常把她称为善良的学者。至于克利奥佩特拉的相貌，中世纪的阿拉伯学者从未提及，更没有提及她是多么的淫荡。埃尔达利表示，人们之所以只将埃及艳后看作是一个爱勾引男人的风流女王，只因为后人对她的认知全部来自于她的敌人。我们当前所有有关埃及艳后的认知全部来自于她当年的敌人罗马人。罗马人对她相当的轻视，将她描述成一个性感王国的尤物。达利在他的书中写道，阿拉伯人经常把克利奥佩特拉称作善良的学者，经常引用他的科学著述，他甚至是一位伟大的建筑师，将尼罗河的水引入亚历山大城就是他的功劳。也有很多人称克利奥佩特拉当年在亚历山大设计的建筑计划史无前例的庞大。埃及艳后绝非只靠美色来捍卫自己的王位，她统治埃及是凭借聪慧和丰厚的文化底蕴。您现在依旧选择收听到的是听友天下，今天我们将去探寻埃及艳后的秘密以及埃及女人的魅力。If we could do it all over again, I'd paint a better picture for us, babe. And girl, I thought I'd never see the day that my entire world faded to gray. Say you didn't mean to, girl, let me remind you. When I found that letter you wrote to that other guy, I've been colorblind to yellow, purple, green, blue. Gotta check my post just to see if I'm still alive. Cause all I see is slowly sinking in. I'm a victim of deception mixed with pain, struggling to make sense of what went wrong. Cause I can't carry on. What the hell is happening to me? Tell me what I did to deserve all the pain you caused me when I find out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I've been colorblind to 惩罚问 Baby I'm not even sure Cause all I see isCause all I see is Everything feels the same But I can't stop the pain It's as clear as Girl, my world's turning gray And I'm pushing away Ain't no sorries Don't face me Cause I'm not looking back anymore The truth's right here in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The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孟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我是孟阳。今天呢，听游天下将来到埃及，一起去探寻一下埃及艳后的秘密。对于埃及艳后，肯定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想象，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是为爱情献身的女英雄，还是一个妖冶诱人的贪欲女王，亦或是长相平平的大学问家呢？听完我们刚刚的节目，你一定知道，原来埃及艳后并没有多么的妖艳，而且还学识渊博。在埃及艳后克利奥佩特拉执政期间，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大火案。这座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图书馆毁于一旦，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手稿估计就在其中。有一个房间里放的全是荷马的作品，珍贵的圣经旧约的早期文稿也在这次大火中遗失。作为推崇科学的埃及艳后克利奥佩特拉的悲伤是不难想象的。不幸中的万幸是，她最后找回了20万册的文稿。然而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克利奥是以美貌蜚声于当下，而智慧才是他当年最值得称道的资产。从历史上来看，埃及艳后似乎很像我们在五周时期的女王武则天，都是女性掌权人。应埃及艳后的遗言，罗马开国元首屋大维把埃及艳后和安东尼合葬在了一起，所以埃及艳后没有金字塔可以安息。在古埃及，埃及金字塔建造的主要功能就是法老的陵墓。如果你去到埃及，你一定会发现，埃及有很多的建筑都是为死人建造的，因为古代埃及人认为，活着的一世是短暂的，而死后的世界是永恒的。而为了死后更好的生活，法老的陵墓都是很豪华的。 埃及金字塔中胡夫金字塔是所有金字塔中最大的金字塔，同时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世界八大奇迹之一。胡夫金字塔的奇迹还不止于它的宏伟壮大，更离奇的是胡夫留下的咒语。他说，不论谁打扰了法老的安宁，死神之翼将降临在他的头上。这句话至今仍在考验着科学家们的智慧。如果说金字塔是埃及的建筑标志，那么木乃伊就是埃及人的信仰呈现。古埃及木乃伊的出现和埃及人的思想有很大的关系。古埃及人笃信，人死后他的灵魂是不会消亡的，仍然会依附在尸体或者雕像上。所以法老王等死后会用香油或者药料涂施防腐的方法来制成木乃伊，表示对死者的敬意。其实在我们国家，皇帝也都会提前修建自己的陵墓，增加隐秘性和机关，用这些方法来保存自己尸体的完整，避免被盗。当然，如果你想来到埃及看一下埃及艳后的木乃伊的话，对不起，真的没有。不过如果来到埃及，你将会了解埃及女人的魅力。休息一下，一会儿带你了解埃及女人的第二件衣服香水。 If I could bottle this up, bottle this up, I would. I would bottle this up, bottle this up, I would. 'Cause you're gorgeous in this moment. If I could bottle this up, I would. So suddenly I'm in love with a stranger. I can't believe that she's mine. Now all I see is you with fresh eyes, fresh eyes. Stealing, tired of living like a blind man. I'm

一滴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999 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在你忙着写文案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挤进地铁的那一瞬，西藏的山鹰长鸣一声冲入云霄。当你在会议室辩驳的时候，尼泊尔的背包客正在火炉旁举杯。在这个世界，总有穿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总有在写字里看不到的风景。听游天下，带你做世界上站得最高的灵魂。欢迎回来，听游天下，我是孟阳。今天呢，我们来到埃及，一起去探究一下埃及艳后的秘密以及埃及女人的魅力。都说香水是女人的第二件衣服，第二层肌肤，可谁说它只属于女人呢？在埃及经常可以闻到擦肩而过的男人女人一晃而过留下的隐约香气。高贵的香水从大商场的奢侈品柜台移步到埃及的街边小铺，毫不违和地脱下了精致华美的外衣，穿上阿拉伯风情的迷人长袍，袖子上镶满了夺目的宝石，闪着耀眼的光芒，似乎瓶子比香水本身更引人注目。想象一下，这样的香水瓶出现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美女的梳妆台上，都应该是心爱的稀罕物。它似乎代表着神秘的中东色彩，有着不想被人一眼看穿的摄人心魄的美。香水已经成为埃及人的生活必需品，香精小铺也是随处可见，居民楼下、街边转角，细心留意你就会发现它的踪迹。谁叫埃及是国际香精的重要产地呢？香水师从花花绿绿的瓶子中轻轻地摄取几滴，随手勾兑就可以产生迪奥、香奈儿等大牌的效果。由于价格亲民又显档次，有里子也有面子，于是埃及人把互赠香水作为交际的重要礼节。香水对于这里的人就像是早晚要用牙膏刷牙、用洗面奶洗脸一样，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习惯。而这样的习惯也早已跨过了成熟女性的界限，慢慢地蔓延到了男人和小孩。妈妈们准备盛装出席派对，举起香水瓶的一刻，孩子们就会仰着脖子忽视着大眼睛求喷洒。孩童时期，他们便开始追随着母亲熏陶各种香气，在一排排香水瓶前嗅着灵敏的鼻子，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突然想起高中时看过的一部好莱坞电影，叫做《闻香识女人》，主人公双目失明，嗅觉却异常的灵敏，凭借空气中飘渺灵动的香气和少女一曲 Tango， 看的人如着如魔，如痴如醉。这部电影的主演是好莱坞著名的魅力男星阿尔帕西诺。我依然记得阿尔帕西诺在电影当中的身姿，一身笔挺的西装，一丝不乱的棕发，进退自如的潇洒舞步，只是布满皱纹的沧桑面庞和少女如丝绸的肌肤，盛雪的脖子，鲜明的对比。年少的时候总是纠结于上帝是如何指引他迈出神一般的步伐，殊不知这来自一个情场老手的修炼，已经演绎过千遍万遍的 Tango， 深入骨髓的记忆，连同往日醉生梦死的辉煌岁月，似乎是不太容易忘记的。不知道阿尔帕西诺有没有埃及血统、中东血统？杂乱的街头、冷峻的眉眼、拥挤的地铁、空洞的眼神，偶尔你或许能从很多的面庞当中找到他的痕迹。也许因为本身埃及人的血统就够混乱的， 我的一个埃及朋友有四个堂弟，他们有着共同的祖父，但是兄弟五人却相貌各异，有的长得像阿拉伯人，有的长得像努比亚人，最小的那个牙牙学语的弟弟俨然一个欧洲布娃娃。其实我并不懂，后来看了看埃及的历史才知道，这片土地除了法老以外，还曾经被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先后统治过。所以如果你在埃及的地铁和街头看到很多酷似阿尔帕西诺的脸庞，也就不用大惊小怪了。埃及7000年的历史，跟中国同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两个古老的国家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都非常的讲究礼节礼仪，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好面子。在汉语当中我们有谦词，就是哪里哪里，可能给欧美的朋友来解释这一点的话有点费劲，但是埃及的朋友却是一点就通，因为他们也有类似的谦词。香水无疑是埃及人装点面子最重要的一个点缀，身边很多的埃及朋友别看他们平时不修边幅，但是为了参加婚礼必须省吃俭用，攒下零花钱去租华丽丽的服装，去买迷魂香水，在婚礼上伴着优美的音乐、礼服、香水、扭动的细腰，成为引人注目的三大利器。埃及香精的制作历史非常的悠久，埃及的国土虽然有2/3的面积被沙漠覆盖，但是鲜花种植业却十分发达。埃及香精从鲜花和药草当中萃取精华，古法制作是纯手工完成的，据说用布裹上花瓣，两个人不停地搅，将天然的花汁挤出，过滤加工而成。香精既不是油类，也不含酒精，滴在衣服上不留油渍，涂抹于身体能够很快地被皮肤吸收，火柴点不着，开瓶不挥发。埃及博物馆至今还保存着从古墓里出土来的上千年的香精，这些香精依然释放着沁人的香气。埃及香精称得上是纯天然的美容护肤品，据说一些香精还具有保健抗衰老的作用。拿破仑入侵埃及之后将香精带回了国，法国人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这个神奇的液体，从此法国成为了埃及香精最大的进口国。世界上著名的香水品牌，比如迪奥、香奈儿、CD、雅诗兰黛等等，都是从埃及购买香精作为香水原料，经过加工、产品设计、宣传包装之后，摇身一变，身价百倍，成为了时尚阶级追逐的宠儿。 Till I don't recognize. What do I gotta do? Tell me why should I care? I wanna get over. I wanna get over you. I need another truth. 'Cause you're black when you stare. I wanna get over. I wanna get over you. Someone give me something. I wanna find another, so I recover, recalibrate my eyes. I wanna fade from red to blue, replace the things you do. Fake this lover, hide the color that comes along with you. I can't see. What do I gotta do? Tell me why should I care? 吉英雄加多 OK OK 升职快爱工资高 OK 想要换好工作哈哈要更多 好工作好前程无忧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 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孟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你现在继续选择收听到的是埃及女人的魅力在埃及开罗有着百年历史的汉哈利利市场历史的芳香依旧弥漫路过香精小铺店主会非常热情地拉住你向你推荐漂亮的玻璃瓶里装的那些宝贝并拿出一张神奇的彩页上面清晰地记录着香奈儿 No. 5以及里奥真我等等是如何勾兑的看得你眼花缭乱选择恐惧索性就问一问哪个卖得好他的手指便会指向其中的一款用生硬的中文告诉你莲花你能想到吗埃及的国花是睡莲逐水而居的莲花理应是在江南水乡或者天府之国没想到许巍歌里面的蓝莲花竟然是埃及的国花埃及和中国一样都是世界上太阳崇拜的重要发源地拉是埃及神话当中的太阳神法老的王名当中都带有拉之子的写名莲花由于具有召开木合的习性和放射性的花朵古埃及神话当中甚至认为太阳是由莲花衍生出来的因此莲花成为太阳崇拜的重要象征物永不凋谢生生不息的莲花被奉为复活之神木乃伊里面经常会放入这种花除了金字塔以外法老也希望借助它来完成死而复生轮回超度的大业在古埃及及寺庙的廊柱上你能看到莲花的图腾甚至在街头巷尾悬挂的帷幕上也能发现莲花的踪迹它们都象征着法老时代只有开始不会磨灭的祈福埃及人对于莲花真的是情有独钟比如说举世闻名的开罗塔顶端就是莲花造型久负盛名的阿拉伯地毯最多的图案也是莲花如果你再细心点就会发现汉哈利利卖的坐垫靠枕阿拉伯长袍妥妥的都是莲花控他们对于莲花的爱无所不在我又找到了一条关于中国和埃及文化的相似之处北宋周敦颐的爱莲说我们倒背如流背一背吧余读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莲花代表着坚贞高洁的品格出淤泥而不染的情操受到了我们的喜爱和尊敬同样古老的埃及神话当中也能找到同样的记载长着鹿头和人身的埃及智慧学问之神托特有一个贤惠忠贞的妻子埃赫阿姆纳托特和阿姆纳的定情之初阿姆纳特意奉献给丈夫一束莲花以表达对丈夫忠诚不渝的圣洁爱情埃及的莲花有红色白色和蓝色三个品种白莲花比较常见被称为埃及的百合花红莲花最少见它呢是从印度传入的在埃及享有特殊的神圣地位也被称为尼罗河的红碗香玉 白脸给人一种高不可攀的距离感，甚至在汉语当中我们也称一个姑娘白莲花，也有一种假清高的贬义啊。不过呢，红莲花的宗教意味比较浓，在佛教当中有红莲地狱之说。只有蓝莲花最亲近人类，它不同于白莲的冰洁，红莲的炙热，蓝莲花给人一种宁静安详的美感。同时蓝莲花的蓝色是渐变的，往往越靠近花蕊蓝色越浓，越远离核心越是寡淡，仿佛一个胸中丘壑纵横，表面云淡风轻，远离尘嚣的隐者。蓝莲花蒸馏后的纯露也是滋养的佳品，据说蓝莲花纯露的 pH 值与皮肤的 pH 值很相近，适用于皮肤外伤和敏感性的肌肤。另外还可以将蓝莲花纯露和玫瑰精油混搭，既滋养皮肤又能补水，长期坚持使用的话还能解决皮肤干燥的问题，并且延缓衰老。在埃及寻访过几家街头的鲜花店和商场的化妆品柜台，都没有找到蓝莲花的干花和纯露，有一些寻隐者不遇的怅然。蓝莲花或许不是最能代表埃及的那一抹香气，就像埃及艳后也并不能代表所有的埃及女人一样，但是她们都是美丽的、传奇的。感谢您的守候收听，这里是听游天下，我是孟阳，下一期将继续走进埃及，探寻它的秘密。 相信我，无边的真心，千年等待有我承诺。无论经过多少的